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9月12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张纸条，准确的说这是分成两段的字条，故事有点长，我们一起来听听。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特别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就是和人相处的时候要怎么把握好分寸，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比较合适。以前的我对别人特别好，我能察觉到别人的情绪和需要，只要我力所能及的都会帮他们。后来使我产生转变的是我的表姐，她越来越依赖我，慢慢的跟我说话只聊她自己，总是在抱怨各种事情，我都安慰不动了。我的方法就是大幅减少跟她聊天的频率。接着是我的闺蜜，我发现她也慢慢的只说自己的事儿了。我们是高中同学，她高中时候并不这样，我的方法也同样是减少聊天次数。我觉得仅仅这样也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或许我应该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让对方知道他的行为让我不舒服了。现在只要一有人跟我说什么烦恼和不开心，并希望得到安慰时，我感觉自己就很警惕，甚至不想搭理，因为我不想再重复以前的模式。但我觉得自己从一个极端跑向了另一个极端，没有掌握到最合适的那个度。哥哥姐姐能给我一些建议吗？非常感谢你们。这两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教师节快到了，我和同门的一个男生，就称他为小 A 吧，经过商量以后确定了要送的物品，打算是当天在网上订的。然后到了10号那天早上，他怕时间来不及，就去外面买了，并且还买了别的东西。最后在晚上的时候，我问了他总共的价格，并给他转了一半。说实话，超出大部分同学送的价钱的2倍了，我确实有那么一点心疼。但是因为导师对我们也挺好的，我觉得也能够接受。可是如果他事先问我一句，我也会答应，他都没跟我说一声就买了，我确实有些不舒服。真正让我生气的是，我告诉室友这件事儿之后，他说人家都出去跑腿了，你还在那儿抱怨。我没想到他竟然向着小 A， 我真的有些失望。室友虽然有些缺点，比如习惯否定和他认知不同的事儿，功利心和嫉妒心比较强，但他其实也挺善良的，也会为别人考虑。我平时跟他关系不错，比较聊得来，我也给他提供过很多帮助，有些还是挺重要的事儿，他怎么还这么说话呢？这样我又开始复盘自己与人相处的方式，思考我是不是跟他走得太近了，使他都不关注我的感受了。可是如果在我知道一些信息和方法的时候，明明知道他不知道还不告诉他，那心里就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打仗，一个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分享，另一个又在警告自己，你应该跟人保持距离，别总是帮别人省时省力。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感觉总是陷入这种死循环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其实他算是讲了两件事情吧，这里边涉及到三个人物，一个是表姐，他和表姐多年以来的关系啊，还有和其他的人。另外呢，就是这一次因为教师节给导师买礼物的事情，他与小 A 以及室友之间的。我没想到啊，其实我感觉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还这样严肃地复盘了，反思了，给我们写来了小纸条。所以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到，在很多朋友的日常，他们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居然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困扰，我们也不妨在今天的节目里头说一说。 嗯，这位朋友的纸条里边所写到的内心的纠结非常的生动，也非常的细腻，足以见得我们这位题主对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的反应比别人看上去要激烈得多，所以周围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注意到他内心所起的这些波澜， 而他所要找的这个倾诉对象，他是希望对方不评判自己，能够充分接受自己内心所有的情绪反应。但是偏偏在他之前的友情关系当中，特别是最近经历的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一直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哪儿做的有问题，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他自己在问题说的那个平衡点，也就是说既能够帮助别人，同时别人又能够知道他的情绪和感受，他的开关在哪里，又能够尊重他。那我想也许每次碰到类似的事件，他觉得自己不被尊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有被认可的时候，没有被欣赏，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好像多少有点旧伤复发的感觉啊！一下子就想到了人生长到了现在，虽然还是很年轻，但好像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平衡。 他还提到了一个细节，我觉得挺适合在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多聊两句的，就是当他内心真正纠结的时候，他感觉是脑子里两个小人在打架啊。一个说你看你总是这样去付出啊，但是别人好像从来都不珍惜啊。另外一个呢就说，那你知道不告诉别人这是不对的啊。是不是在很多朋友的头脑中，在一些重大抉择的时候，经常也会出现这种两个小人打架啊，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因为这两个小人都是我们头脑当中发出的声音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应该在两个小人在博弈的时候帮助谁一把，让谁取胜呢？又或者你有没有只是去观战那你观战的时候有没有记录比分呢？通常是哪一个小人会获胜呢？这可能会经年累月塑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人的性格乃至于品格来。对我们这位题主来说，似乎他总是最终还是去帮助别人的啊，但是他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但这好像也不是他想要的，他毕竟也需要去和别人发生连结。 我想起了萨特说的那句话叫他人即地狱啊，是不是对这位朋友来讲离人太近了，再加上自己不知道如何把握所谓的度和平衡，于是别人就成了伤害他的人。当他想要去帮助靠近别人的时候，每次都发现最终结果并不如自己理想的那样。刚才萨说到了我们的题主脑中的两个小人，一个可能代表了想要去做自己，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捍卫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另外一个小人呢是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看重别人感受的人，我是一个尊重他人的人，我希望你们喜欢我。虽然信中这一点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我总觉得我们的题主希望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状态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觉得你是个乐于助人的，通情达理的，善解人意的。于是你心里那个不能太善解人意的，想要去表达自己感受的，非常有自己的观点的小人就不断的处在下风向啊。所以说上去是你不知道如何与人处理关系，我倒觉得就像刚才思佳所讲到的，是当你一旦处于这种情境当中的时候，两个小人在你心里交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 我们今天呢也为你准备了一本书，我们来分享一些书中的内容吧。首先来听听这句话，我们通常将自我与控制恒常联系在一起，但是细细体察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受到的控制比想象中的少，而且感觉更自由，身份也更具灵活性。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究现代心理学对此有何见解。下一章就是待会儿我们要重点分享给你的章节，那这本书呢叫洞见，从科学到哲学打开人类的认知真相。这本书是美国的罗伯特·赖特所写的，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宋伟翻译的。这本书是王明老师推荐给我的，我们两人都看过啊，并且也觉得其中有些部分是非常的棒。不过呢并不是说让所有的朋友都一定要买这本书，我们总被错当成直播带货的节目。有些朋友可能对这本书他读起来并不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啊，所以我们选取相关的章节和内容来和大家分享，来听一听。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位冥想老师说，想法自我思考。很奇怪，在一次静修之后，这句话似乎变得有道理了。如果意识自我没有控制权，那么哪部分自我有控制权呢？我们会发现或许答案是哪一部分都没有。我们越了解大脑，就越会发现它是由许多不同的玩家组成的，不同的玩家之间有时合作，有时互相争夺控制权，获得胜利的是某种意义上最强的那一个。换言之， 大脑好似一片丛林，你并非丛林的国王。有个很矛盾的好消息，意识到你不是国王，可能会成为你获得真正权力的第一步。当然，承认自己不是国王很难，原因也不仅是因为成为国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还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像个国王。我们感觉意识自我掌控了我们的行为，他们决定了去做什么，何时去做。但是过去数十年的大量实验使人们对这种直觉产生了怀疑。这段话问问汪明老师啊，觉得对我们的题主会有帮助吗？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当中都是有好几个玩家啊，不同的玩家当中有时合作，有时互相争夺控制权。就像他纠结的时候，可能合作的时候你较少会意识到是有好几个玩家，你以为就是你一个人来做主呢。但是当他们不愿意合作，开始争夺控制权的时候，就是你感觉纠结，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的时候了。 嗯，所以我们的题主这封信当中是不是就给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呢？也就是我们不能像自己确信的那样做得了自己的主，因为你头脑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我们也经常说，痛苦可能就是慧根哈，也可能是你了悟的机会。比如这位朋友，当你去观察你内心当中去交战的两个小人儿的时候，当你看到两种思维和观念在不停的博弈的时候，其实你也看到了大脑中运作的一个真相，他们都真实的存在。重要的问题也许不是说谁输谁赢的问题，那书中后面可能也有讲哈，你先要第一步能够接受和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仅仅因为打架就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我在这封信当中也感受到的另外一种味道，就是我们的题主对此有些懊恼和自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够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一直不能做到我期待的事情。那能不能先接受你现在的状态，因为你并不完全是自己大脑的主人，至少这一步就可以让你少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自我指责的声音，包括在观战的时候有很多的评论音轨，这可能会让你更加的不舒服。 嗯，也就像这个书里所说的，你以为自己是电影导演，但其实你只是个观众。或者用一种很难理解的隐喻来表达，那就是电影在导演你，除非你能从中得到解放。听到这个似乎起初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啊，居然我们不是导演，不光不是啊，我们还在被电影导演。但如果你能真的完全的接受这个事实，这似乎就是一个解放的开始，你就会放下了很多加诸在自己内心的一些负担啊，你就完全作为一个观众，你可以来评判啊，这个电影这回到底是让你觉得很兴奋、很激动、很能投入啊，还是说这个电影让你感觉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但大多数人似乎不太接受啊，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头脑应该是由自己来控制的，那每一个决定也应该是所谓的自我认真做出的一个选择吧。对我们的题主以及很多有类似烦恼的朋友来说，可能更是这样。生活当中无时无刻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撕扯着他们，在挑战着他们，给他们制造着情绪的小矛盾。 嗯，所以这种撕扯本身，我想一部分它是客观的发生，另外一部分呢可能也有一些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撕扯不要这样伤害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又想到了题主所说的内心的冲突啊，其实这个冲突能不能表达出来，我想你的室友可能一直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话究竟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内心中真正的念头就是，也许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这一面呢？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感受到愤怒的，你是有情绪的，你是有反应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不喜欢这个电影，你又更不想把这个电影告诉别人，其结果就是永远没有人知道你真的是谁。当没有人知道你真的是谁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办法知道如何与你互动，所以最终你貌似总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但其实当你真正想提要求的时候，并没有人知道。 嗯，实际上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被设计的啊，那会不会觉得轻松很多？这并不是说你自己所谓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方面需要做怎样的调整，你也不用每次每次的去在经历过那些沮丧的事情之后啊，一定要去复盘，然后再去纠错等等等等。自我欺骗在进化论层面它实际上是有益处的。所谓的自我欺骗呢，就是我们认为是我们做的决定啊，实际不是，是多个玩家合作或博弈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设计出这样的大脑，使人自我欺骗呢？有一种答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就有助于说服别人相信我们，向他人证明我们是始终如一、理性、有掌控力的行动者，当然是对我们有利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我们狩猎、采集时代祖先的基因传播是有利的。简而言之，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始终如一、理性、有自知之明的行动者，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当你的真实动机和你的大脑中与外界沟通的部分失去联络时，大脑的这片区域就会编造出一个合理的动机。然而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运动能力和社交技能等各个层面都要高于平均水平，坚实的证据在这种自我美化的评估中也会遭到否认。有一项研究调查了50个人，结果发现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可惜这50个人在参与调查之前不久都遭遇过车祸，其中2/3的人被警察认定是事故的主要责任方。科学终于证实了蒙恬略显温和的评价，除了有自知之明这一点，我自认为是个普通人。哎呀，蒙恬啊，他表面上温和的一句话其实嘲讽了大多数人，是不是？像他都是个普通人啊，除了有自知之明，那其他的人不就是完全没有自知之明而已吗？所以当我们对自己整个的这个大脑的运行机制不够了解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自己和对他人做出的这些评价也是不够客观的，当然也是不够积极的，会让自己更沮丧或者责备他人，其实这些都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刚才说到了自知之明哈，其实知道大脑是如何运作的，知道自己是如何运作的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题主问了一个问题，我如何调整与别人的距离？其实你看看自然界中的物种，在自然环境当中，它保持恰当的生态距离不是调整的结果，是因为资源的限制，是因为阳光、水和空气的限制。当一个物种先来的时候，另外的物种、后来的物种就会自动的找到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方式，当然可能是通过不断的代际的这种调整。但是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觉得人际关系也未必是调整的结果，而是当你做了你自己，别人也会根据你是谁来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者你们都会根据彼此是谁来调整。当你总想通过调整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也许就证明了你虽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个蛮敏感的人，但你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你很敏感，对吧？你可能希望让别人知道你内心从来是波澜不兴的，那你可能就得通过控制距离的方式不跟别人接触。但如果你又想跟别人接触，你又希望别人照顾你的感受，你就让别人知道你的感受是重要的，不仅对你重要，你也希望对他们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每当他们忽略你感受的时候你就移开，这样对方依然没有学会如何跟你打交道。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自知之明，那你愿不愿意做你自己？当你真正做自己的时候，人际关系就会围绕着你是谁来展开。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向我们讲述的事实，我相信啊，他在写下事实的那一刻是相信自己非常客观地记录下了这个故事，但它实际上究竟是不是客观的呢？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脑的各个玩家之间合作或博弈之后的结果。就比如在这本书的后来也讲到了，当我们在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究竟回忆的是否是事情的原貌呢？我们来听听。此外，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每个人讲述和相信的个人故事。在一项研究中，外向性格的人和内向性格的人分别记录下每日的情感经历。后来，外向性格的人回忆的经历往往比实际经历更积极，而内向性格的人回忆的经历往往比实际经历更消极。这也证明自我夸耀虽然在人类中很普遍，但也并非铁律。不过要注意，这两类人都错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引导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幻觉，但这两类人都被幻觉操纵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个事情没有我们的这位朋友记录的这么糟？当然我听起来本来也不是很糟啊，但是这个故事对他来说回想起来感受总是很糟的。而且在 和他同时参与这件事情的其他那些人，那个角色，他们在回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啊，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让别人也以自己同样的方式去感受这件事情。 嗯，就好像题主所讲到的这个事情和自己的室友之间发生的，室友说的话真的是为了伤害你吗？站在他的视角，可能故事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是特别担心，如果站在你的室友的角度啊，他可能会说，你做的这件事情，你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以后你和这位男同学的关系出现恶化。因为如果你把你自己不满告诉对方，对方会觉得很委屈，我是出去跑腿买礼物的，你怎么还说我呢？所以他是及时的帮助你，制止了你可能要犯的一个错误。所以在他的故事里，他不仅没有伤害你，他还帮助了你。但是在你的故事里边，他就是无情的站错了队，站在了对立面。但是他只是在感受上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出发点未必是要与你为敌和作对。所以头脑有很多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到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那真正的智慧呢，可能就会知道我们的版本不是唯一的版本。 所以呢，今天跟我们的题主分享这本书啊，《洞见》，其实也是为了让你能换一个角度看看这些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出现的小电影，然后知道这个电影整个拍摄导演的一个运作的流程。实际上无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许它都是自动完成自动出现的，我们并不能对它起绝对的掌控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就在旁边欣然的观看，是不是也会很好呢？如果你是一个观众的话，对这个故事又会有怎样的评价呢？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9月23日起，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这让他感觉有一点小小的愠怒，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后来跟室友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室友的评价呢，却让他很恼火啊！怎么居然站在男生的那一边呢？有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我们这个室友和也像我们题主在来信当中所说的，和他的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室友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室友本身就是一个挺懒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想有人帮我跑腿这事儿多好啊，他都帮你跑腿了，你还埋怨什么呢？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从各自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出发去看待一件事情，确实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当然我们这位朋友可能希望对方在感情上能够支持他一些，是不是？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题主总觉得自己受伤很深，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能读懂他人的。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是对你好的，但我说来了你可能会不舒服，所以我就不说了，我总是当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倾听者。但是他会有一个期待，就是你能不能也读读我的心，你能不能也会一些读心术，知道我此刻最需要什么，同时给我真正想要的。因为我每次都是把我认为你最需要的给了你啊，其实在这个期待的背后，我想可能就很容易落空。因为在每次付出的时候，你都期望别人变成你，像你一样的对待你，可是别人不可能变成你，唯一能像你自己期待一样对待你自己的最大可能性啊，就是你本人。当你不能够善待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在人际关系当中通过做一个人人都喜欢我的人而让人人都能关心我。那如果你真正能够关心自己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恰当的评价安慰，成为自己的支持者和好友的时候，慢慢的你可能会对他人的反应不会像你现在的这样这么的敏感。因为现在每一个人说的话好像都让你一下子就会缩回去了，因为他们在印证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别人无法真正理解你，别人给不到你要的支持，特别是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看法。 嗯，不过今天就是解答完这个女生的来信，我刚才头脑当中忽然有一个想法啊，也想跟汪冰老师来讨论一下。就是我发现每天其实除了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我们还有很多情绪在影响着我们生命的能量，在影响着我们每天的幸福感的高低。像这个女生，实际上她觉得这件事情也算比较圆满。男生考虑的其实也有道理，对不对？网购有可能当天送达不了，于是她到外面去买了，买贵了一点也没关系，导师对两个人都很好，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还算是比较圆满的结束了。但是这个情绪却久久挥之不去，而且由情绪没有办法得到平衡引发的后来的跟室友之间的再一轮的情绪波动，这就好像这个情绪的雪球越滚越大了。那么我们每天如何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呢？只能交给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吗？如果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刚才说到的题主，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内心扔一个小石子可能会有泛起很多的涟漪哈。对于这样的朋友，我想你不断的用一个念头驱逐另外一个念头，在自己头脑当中来这种心智的游戏，结果可能就会让自己非常的累。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一天都挺累的，跟室友对话完之后就更觉得自己内心中百感交集，就在想这个世界对不起我，别人对不起我，可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些真正对得起自己的事情呢？我就想说了，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垃圾哈，但是每个人处理的方式都不同。那我也想问问题主，如何做对你自己是好的？除了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之外，那我刚才讲到了你能不能善待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的拉拉队和支持者。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说过，有人可能喜欢书写，对吧？书写可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倾听者，他不会评判你，他会照单全收你所有的情绪和念头，或者你能找到任何能够让你暂时从你的心智的牢笼中安静的解放一会儿的事情。 嗯，当情绪涌来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忘了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也可以透过和身体锻炼有关的方式啊，去处理掉自己的情绪。总之，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自己非常有益的方式，这样才比依靠别人啊，别人能够读懂你，我觉得这是来得更可靠的。这样的话，别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就会锦上添花，而你可以是为自己雪中送炭的那个人。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Magic moments when two hearts are kept. Magic

印巴籍的学生会在下课时玩战争游戏，假装拿机关枪扫射或做出将俘虏斩首的动作。这是童年经历中最让格瑞格痛苦的。格瑞格讨厌跟我们上教会，杰林还记得，因为每一位非洲老太太都想摸他的金发。除了这一点，格瑞格是在没有种族意识的童年中长大的。11岁那年，格瑞格爬上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座高山。打从6岁起，我就老盯着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看，央求父亲带我到那儿去。终于有一天，格瑞格得偿所愿，我走到喘不过气，一路呕吐着爬上山，我恨死了当时的感觉。但当我在晨曦中站上山顶，俯视着脚下广袤的非洲平原时，我知道自己注定会爱上登山。格瑞格说，杰林一共生了3个女儿，凯瑞、桑雅以及在格瑞格12岁时出生的克里斯塔。家中其他3个孩子很快就长得跟父母一样健壮，克里斯塔却一直纤弱瘦小。他和家里其他成员看起来迥然不同。1周岁时注射天花疫苗，他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他的整只手臂发黑，杰林说，他认为那次注射的牛痘病毒可能导致了克里斯塔后来的脑疾。3岁时，克里斯塔感染了严重的脑膜炎，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健康。快8岁时，他开始出现经常性的抽搐，医生诊断为癫痫。即使在癫痫没发作的时候，克里斯塔也同样承受着痛苦。他很快就学会了认字，但那对他来说只是一堆声音，他完全不知道那些声音所代表的意思。成长中的格瑞格是克里斯塔的守护者，他不让他受任何人的嘲笑。克里斯塔是我们兄妹中最棒的，他从容优雅地面对自己的缺陷，比如他早上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穿好衣服，为了尽可能不耽误大家上学，他会在前一晚把衣服准备好。他相当体贴，善解人意，这一点很像我们的父亲。格瑞格满14岁那年，父亲那所拥有640个床位的教学医院终于竣工。坦桑尼亚总统在落成剪彩时出席并致辞。为了庆祝医院落成，登普西在院子里举办烤肉派对，买了成桶的甜酒，又将院子里的灌木丛砍光，以容纳500位当地客人和外宾，还在胡椒树下搭了个舞台。登普西穿着黑色的坦桑尼亚传统服装上台致辞。他表情平静，用斯瓦西里语说，10年后，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院的每个部门主管都将是坦桑尼亚人。这是你们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医院。我可以感受到在场非洲人的快乐和骄傲，格瑞格回忆道。他们原本以为我父亲会说，看看我们帮你们做了什么，但是他却说，看看你们为自己做了什么。结果正如他所言，他盖的医院至今依然存在，是坦桑尼亚最好的教学医院。而且在医院建好10年后，所有部门主管都是非洲人。我觉得很骄傲，这个有着博大胸襟的男人是我父亲，他让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能做成任何事情。当学校和医院都建好，步入正轨后，莫顿森一家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有个诱人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等着登普西，在橄榄山上为巴勒斯坦难民建一间医院。 不过登普西和杰林决定该让孩子回去体验美国生活了。要回到久未谋面的祖国，格瑞格和妹妹们既兴奋又紧张。格瑞格翻出家里的百科全书，找到每个州的介绍，一边想象一边做着回国的准备。过去14年来，在美国的亲友一直给他们寄明尼苏达双城队的简报。格瑞格把这些都收藏在房间里，晚上睡前拿出来一读再读。那是他渴望了解的另一种文化。第一天到美国高中上学，格瑞格看到圣保罗中学里有很多黑人同学，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好像摩西离他并不那么遥远。消息很快在学校里流传开来，那个15岁大块头的害羞男生是从非洲来的。下课时，一个高大魁梧、脖子上挂着卡迪拉克项链坠的篮球队员把格瑞格逼到饮水机旁，一群叫嚣的狐群狗党也围了上来。你不是非洲人，他鄙夷地说，然后那群同伙开始全如雨下的痛殴格瑞格。格瑞格本能地用手护住头，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当他们终于停手后，格瑞格把手放下来，双唇颤抖着。带头的男孩突然对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另一个拿起垃圾桶倒扣在他头上。格瑞格站在那里，头上顶着发臭的垃圾桶，听着他们的狂笑在走廊里慢慢远去。总体来说，格瑞格对美国文化适应得很快，他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音乐和科学，当然还有他遗传自双亲的运动才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是与美国生活脱节。格瑞格这辈子从来没准时过，他母亲说，从小开始他就一直按照非洲时间作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